今天去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这样说，他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这样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好像这个小孩子那样，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好像小孩子那样，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话，倒不如把大磨石绑在这个人的颈上面，沉在心海里面。那今天我们去看耶稣一些说话，那今天第一次去看耶稣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这里说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这个问题，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或者是天堂里面哪个是最大。那我们信耶稣，或者我们有机会，你将来会有机会接受耶稣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后的归属都是去天堂，或者是神在马仔。那这个门徒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说、哦、既然有那么多人在天堂，那哪个人可以做到在天堂是最大的呢，或比较大一点的呢，或者这么说。那我们人本身去想怎样可以做到最大呢？如果这个世界上面什么叫最大啊、最厉害啊，通常都不外乎名或者利。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某样做的事情当中是很有成就例如你是一间公司的老板，又或者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又或者在世界上有一个很地位的人，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这些就是我们人眼中看，就是说这些厉害的事，那这个人呢就一定在人的世界里面呢就比普通人是厉害一点，是比较地位是高一点。这个是第一样。第二样呢就是讲财富，例如你有多少钱啊，有多少物业啊，有多少生意 啊或者你每一年赚到多少钱啊。那这些呢就是很多人去追求来到去显出自己是比人家好我比人家多钱，或者我多钱呢我就会满足了在我心里面。那这个就是可以这样想到，我想门徒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都是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想去天堂，如果我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人呢，那我就会比其他升天堂的人厉害一点。耶稣呢就给一个很特别的答案，他不是告诉他、天国最大点呢就你要做多些功德啦，或者你要帮多些穷人，这个很重要但是你要帮一些人又或者你给多些钱教会又或者是做一些很高的教会的职位又或者是我每天都要祈祷一些祷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耶稣讲个标准是什么的天国里面最大呢？不是这些外表的东西，是这个心里面一些东西。所以他在第二节这样说，耶稣就带一个小孩子来了，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这些门徒的当中这样说，他就说我很清楚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变回做小孩的样子，你们就入不到天国。亦都咁讲话，如果你自己谦卑到好似呢个细路仔咁样咧，咁嗰个人喺天国里边就系最大嘅。咁呢一个嘅答案咧，可以话对于啲门徒嚟讲咧，可以话系一种嘅新嘅体验呢就直情系完全系佢哋嘅意料之外。原来 在世界上面的大的标准和在神的国里面的大的标准是不同的。我们以为叻啲啊，或者是有钱啲啊，或者是地位高啲啊，在世界上面我们就会是叫大啊。但是在一个可以说是永恒的天国里面，什么叫大呢？就要在神面前谦卑。谦卑到点啊？好似一个细路仔咁嘅样，唔系靠自己嘅能力啦，唔系话啊我细路仔嗰阵时乜都唔得，咁我就依靠人啦，或者我咩都好冇，即系冇一啲机心啊咁。呢就系神要嗰个嘅特质，唔系我哋以为啊我学多啲嘢啦，我有老练啊，我赚多钱，我好多技能啊。我相信我可以做为神做啲嘢，神从来唔需要我哋做任何嘢令到佢系需要系依靠我哋嘅。所以最重要神嘅唔系睇我哋外表我啲能力，系睇我哋嘅心。我哋嘅心系咪好似细路仔咁谦卑、好纯真咁去信呢位嘅神，信佢可以拯救我哋，接受我哋自己系一个罪人。嚟到去神去呼求去拯救我哋，使到我哋可以得到呢一个嘅拯救，呢、这个嘅救赎啊！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面去赎咗我哋嘅罪，所以我哋可以有机会系去到呢个神面前，嚟到去将来去入到天国啊！绝对唔系你有几多钱喺世界上面。亦都唔係你有幾多嘅地位啊？你係咩嘅好高嘅官或者係總統啊、總理？係完全係你心裏面係咪真真正正去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所以佢咁講話，凡係謙卑，好似呢個細路仔咁講，第四節啦，佢喺天國裏面就係大嘅。凡係为了耶稣的名去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的话，就好像接待耶稣一样。如果凡是对这个小孩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令到他跌倒或者他、受到一些痛苦，那个人呢就惨过是将一块石头绑在颈里面扔到海里面，可以说 是一个很大的惩罚。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好像一个的小孩子的样式，有一种很单纯的心去 很简单地去接受这个救恩，来到去令到神可以 得到这个神给我们的拯救。今天讲到这么多。